好，上面我们介绍的是时间收款日期，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有效项检查协议。数据库系统中的大部分事务都是只读的事务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事务发生冲突的频率还比较低，因此即使没有并发控制机制的监控，它也不会破坏数据库的一致性。并发控制机制会带来代码执行的开销以及可能的事务延迟，因此采用开销比较小的机制那是众望所归了。因此我们微小节介绍的协议呢，就属于那种开销比较小的协议之一。